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感谢你的如约光临。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让我们在这儿用30分钟记录当年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孟庭苇的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，不温不火的旋律，温馨干净的歌词，无论何时，你们的歌总能够给我莫名其妙的好心情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这首歌有一种抱怨的语气，是女孩子失恋的心情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了你的妹妹？1995年，孟庭苇第一次到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春晚的演出也是给孟庭苇留下了一段深刻的印象。来听接下来两首歌，潘美辰《其实我好想有人陪》，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那英《等待》。音乐导航正在直播。 我从不知真爱如此快乐，它总是在我想哭的时候，我突然的给我温柔。我已经好多年望着忧郁着正面，有时想哭，有时想笑，有时又想跑。我以为感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但你走的那一夜，我却疯得无可救药。想爱就去爱，该恨的就要恨，别再那么没胆量，请让我从此坚强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问我，我就不敢说，我生气我那么没种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懂我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不再那么冷，是为你而改变。 但你却看不见。 见。 我在

这里是音乐导航，回到这个小节来听到的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咱们全中国，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到了顶尖歌手的殿堂，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。一首充满回忆的歌，但这个现场不应该是萧亚轩应有的水准，仿佛所有的声音全都涌进了鼻腔，但无论如何，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，依旧是回忆满满。 OK， 看看时间，今天的听歌时间就要跟你告一段落了，剩下两首歌分别交给阿妹和林忆莲，给我们带来别在伤口撒撒盐，以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我是小辉，记得我在这儿，明天欢迎你的到来。 上个三五年，你拒绝再看见晴天，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，爱的平衡点，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退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加冕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那种人不值得留恋，那些爱错一天错一天，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，你不过的往自由门外推。别让昨天在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加冕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。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，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，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， 是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，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。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，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， 同一个明天， 你曾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